喂，欢迎收听坚尼地道，今日是7月17号星期日的晚上，在我身边有糖水和肥仔和爆石，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 是啊 ,2016 年呢真是有些问题喎、啊、天灾年年不但只中人祸，人祸不断喎、啊、你睇返。 你咁諗啊。2017更加精彩，我可以话俾你听。 係咪你已经火烧到2017中兵，有冇2017都成问题啊、哦、我諗緊。 2017。 我而家个人，我今个礼拜都好灰下，即係你諗下法国呢单恐袭、啊、即係人哋都係庆祝下啫，你成架货车炒埋去，有手榴弹有枪有剩咁样，死咗咁多人。哇，隔唔够两日土耳其政变唔到，仲要死班人，而家。 美国黑人。 系啦，美國黑人呢、這個即係 種族 仇恨，即係你即係睇到係連住喎，即係仲要係唔同嘅 issue 出曬嚟嘅喎，譬如話種族歧視啊，呢、這個就係、是、一個就係、是、政治嘅鬥爭啊嚇，跟住之後你又諗下又有呢個嘅你喺呢個選舉年裏面搞咁鬼多嘢喎，即係比我想象中2016年我冇火絲到咁亂，點知係亂到咁啊！咁你而家仲講2017年，都唔知有冇2017年添啊，同水。 我唔明咩叫冇2017年。 冇2017年即係話。 自然嘅。 即係2016年之後咪即係對我哋講咪係上世即係對你嚟講係有2017年對但係對啲下、啊、信徒嚟講可能喂唔掂喎，耶穌返嚟㗎喇喎，咁快啲叫糖水信主㗎真係。 哦、 所以剛才一開咪之前。 咁你其實你啲接觸啊股票啊都冇乜用㗎喇，爆石我諗。 係啊，咁咪擺到囉，冇所謂。喂，唔係，即係個問題，你諗下，嗱，我見土耳其都政變啦，點解中國仲未政變嘅咧？我都諗好耐，快啲啦，唔好等啦，班軍人係咪先？啊，快鬼啲政變啦，唔好等香港有啖氣唞下。喂，今日講咩？今日好多嘢講，我想回顧下啦。譬如話，即係頭先講少少佢啲天災人禍成啦。咁澳洲選舉終於塵埃落定啦 ，OK？ 即係我哋嘅Malcolm Turnbull 終於可以守得住個 pat 嚇，唔需要俾人踢落台啦。咁起碼 majority 喎，係嘛？ 而家都仲即係而家可以 form 到個政府係majority 嘅政府，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都算即係。作為執政黨呢今次都即係冇好多面㗎啦，因為比預期中呢即係輸咗好多席位咁樣，咁但係都總算補返住今次可以繼續做執政黨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諗對澳洲嚟講就依樣嘢唔算話太大嘅事啦，因為其實即係之前都講過兩個爛蘋果揀個冇咁爛嘅啫，咁所以可能喺嚟緊嘅即係譬如話好多唔同嘅政策裏面嚟講都佢都唔會用一個太過進取嘅姿態，我相信，因為即係始終嗰個反響好大，即係今次嘅選舉俾人睇到即係佢嘅支持率其實唔算太高嘅啫，咁所以呢佢嚟緊嘅好多嘅 decision making 呢佢都要好小心，尤其是係Medicare 呢樣嘢，即係可能真係即係唔會有太大喐動，咁所以即係對澳洲嚟講都可能係一件好事，即係小事不如冇事咁樣，咁所以即係澳洲就塵埃落定啦。 其實我覺得今次大選其實都 OK 嘅，因為你起碼係睇到，咪起碼好過上屆啦，即係起碼你今次大選係有唔同嘅政治議題，係俾到佢人民係有一個選擇嘅，即係有唔同嘅 policy 走咗出嚟，俾大家去有一個選擇嘅，完全係冇噶嘛上次。咁當然你可以話 Tony Abbott 嗰個政策嘅，佢嗰個就係、是。又 stop the ball， 跟住就平衡預算，跟住又唔喐 Medicare， 又乜都唔喐，跟住佢要你啲學生 mortgage 咗自己，大學生 mortgage 咗自己先可以讀得大學，佢又唔話俾你聽，咁佢咁樣選計得啦。咁但係今次係真係你起碼你兩個黨都係有自己嘅議程有出嚟，兩者嗰個財務方面嗰個政策都有唔同啦。 即係好有顯著嘅分別。 有顯著的分別，咁你工黨又取消 negative gearing 啦，你好清楚睇到今次 Malcolm Turnbull 佢由極佢由初上任極高嘅支持率， 咁一路一路下跌啦，因为佢一片空白啊嘛，佢上咗任之后，佢做嘅嘢系swing 咗去 Labour 好多啦，咁嗰、个同埋 swing 咗去一啲 minor parties 啦，咁当然最出名嘅当然系 Pauline Hanson 啦，最受传媒关注嘅就系、是，咁其实我觉得起码有得选，有议题选，同埋两个领，同埋好少negative 嘅 campaign。大部分都是 positive 的，是最尾嗰時 Medicare 嗰度 ,Medicare 嗰度佢哋叫 Medicare 啦，就出咗一陣啦，咁其實都係臭效㗎喎。 都係好少嘅事即係 其實。我覺得臭效㗎，即係呀，都係關心㗎呢樣嘢。咁其實有一個趨勢呢，即係可能係嗰、那個政治光譜真係越嚟越複雜同埋越嚟越 diverse。 都同埋之前我哋都讲过话，咪话啲人嘅取向都唔系咁容易 predict 到，即系唔系再咁正路，可能去走去啲比较偏锋少少嘅谂法。譬如话以前成日讲紧话，竟然而家即系 Pauline Hanson 都可以攞到唔少喺 Senate 度都有啲嘢，都系几令人意外嘅。 喂，其实都唔系嘅，其实我而家咧睇到个系睇到个。睇到個 train 嘅，即係睇到個 train， 你選完經過 Tony Abbott 之後咧，咁跟住 Brexit 啦，Donald Trump 咧，其實我基本上係睇到呢、這個睇到少少 train 嘅喺呢個起碼呢個 Anglo-Saxon 呢幾個國家入邊咧， 吹翻向右走咧， 我覺得又唔可以咁講，我覺得咧係點樣咧，就係、是、話其實就係過去嗰幾十年呢，其實如果你諗下，如果你成日都係階級政治嘅，就係話工黨係代表窮人嘅 ，National Liberal 係代表有錢人嘅，咁唔使選啦，咁咪次次都工黨贏，係咪先？窮人梗係多過有錢人㗎，咁但係唔係㗎嘛，咁因為佢哋係結合咗其他嘢㗎嘛，即係你崩到咗唔同嘅議題㗎嘛，咁你右派永遠就係崩到咗一啲文化保守主義啦，最主要就係保守主義啦，即係。例如你排外啊，或者你如果讲心理嗰啲道德心理学咧，即系有个 purity 啊，即系我哋纯种白人，纯种白人咁样嗰啲咧系啊，纯洁白人，夜交白人咁样，类似咁样。咁但系问题呢样嘢，经常咧就系、是、你选佢。為咗呢啲咁嘅議題選佢，為咗譬如反同性戀啊，為咗去文化保守嘅議題去選佢，你得到嘅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嗰、那個得到嘅咧就係、是、貧富懸殊。咁你呢幾十年嚟，成個世界都係得到嘅自由貿易，嗰啲窮人咧生活越嚟越差。咁咧，咁佢哋結果就要做咩咧？就係咁而家嗰啲右翼政黨咧，就係將嗰個民粹咧越踩越行咯。即系越谷越劲，因为谷到劲一劲，咁咧系选到嘅，发觉。咁第一个选到嗰个就系 Tony Abbott， 第二个赢出嗰个就系 Brexit。咁 Donald Trump 咧就 so far 都系，而家嗰个 bet 都系，即系估计都系细啲一个机会。但系即系你睇翻个，当然睇翻嗰个国家嗰个民情啦，系咪先？咁但系选到，但系咧选到之后咧系无以为继嘅。選到之後咧係落台嘅，因為係 deliver 唔到嘢，因為基本上係你譬如選咗之後上去之後咧，你就即係係 stop the boat 好 ，stop the boat 梗係好啦，不過都係 Medicare 緊要啲咁樣，係咁樣咯。Brexit 又係，哇都贏曬咯，有乜理由落曬台啫？嗰班友係跟住，因為係完全 deliver 係冇嘢 deliver 到出嚟，同埋係其實到最終係咬翻嗰班。精英轉頭㗎嘛。即係如果你係咪真係取消嗰啲自由貿易呀嗰啲嘢，其實係傷害佢哋嗰班右翼精英嘅利益㗎嘛。 係呀，咁 update 完大家澳洲嘅選舉啦，咁我講下南中國海啦，咁即係呢個禮拜呢個個判決就出咗嚟啦，即係 UN 就講緊話，喂嗰幾個島唔關，即係唔係中國領土部分喎、啊。咁我見到個新聞一出嚟之後呢，嘩鋪天蓋地，我老婆同我講微信嗰啲大陸網民啊五毛啊全部將嗰啲頭像轉曬做嗰啲 即係紅色個地圖啊，即係中國領土 一寸都不能少， 一寸一點都不能少啊咁樣，跟住又話咩啲明星就走曬出嚟，即係做曬血書咁樣同 表態啦，佢哋 喺度。 香港點啊，肥仔？香港氣氛點啊？對呢單嘢？ 香港嘅氣氛， 討論方面點啊？ 冇啊， 食花生啊！ 我係習近平，我唔打啦，我係習近平，我唔忍啦，打啦，真係。 即係香港啲人咁講嘅， 其實個個都想嚟打，因為其實個個都想佢被美國收皮。佢之前喺沖繩嗰度，咁佢 Seventh Fleet 即係第七隊啊嘅海軍，咁佢不嬲駐守喺沖繩啊嗰啲噶嘛，咁佢都調派幾格落嚟南海嗰度啦。咁其實不過我老實講，以而家每一個國家佢哋嘅經濟嚟講，係一定打唔上咯。好坦白， 系都系靠客嘅啫。其实去到呢个， 一定靠客，摆姿做姿态嘅。其实呢个都系。 咁之前一开始大陆个反应就好强硬啦，见到吓有即系不 惜一战咯、啊， 不妥协，不咩不 废纸一张、啊， 不妥协，不承认， 系不承认，不妥协吓、啊，不接受咁样，类似嘅都系呢啲啦。咁样喂，态度非常之 强。仲要系佢即个仲裁个判词出咗之后啦，就即刻话系啦，话不惜一战啦，同埋即刻做埋啲实弹嘅演习，即系 show 翻俾即叫做周边啲国家啊，周边尤其即佢想俾美国睇嘅啫，就、我而家都有够能力去同你抽咁。战舰流无水呢啲嘢打我先知㗎喎、 但係我觉得有啲有喂完全係输打赢要喎、你赢咗就固然地可以话嗱而家国际裁决都话呢个地方係我㗎喇，咁所以係我㗎啦，係咪先，喂如果一输咗就话喂唔啱喎，啲废纸一张下呢啲咁儀器或者係背后有人操纵都係钱作怪呢啲咁嘅裁决。即係好明显係输打赢要喎呢、這个强国。 咪佢係唔系佢未判已经话唔承认噶嘛，嗰个结果啦嘛。 就可能已经知道已经系输硬 了。系已经知道输硬。 因为已经系夹硬嚟啊嘛。咁但系喂，我见无奈就跪低咯。 咪咯，即系其实我就真系估唔到嘅，估唔到系缩得咁快嘅，真系快到咧，即系呢头判咗，嗰头就同大家同其他国家一齐商讨咯。咁啊～嗰、那個明明是神聖咩神聖嘅領土嚟嘅一部分嚟㗎嘛，係咪嗰個決定。 自古以嚟就係、是、中國嘅領土。但係中國立國咗幾耐啫。 喂，另一邊相就係話譬如你唔好，我成日都講話你自古以嚟就係咩咩領土，咁你唔好講成吉思汗嗰陣時，咁你歐洲都係中國嘅領土之一啦，咁你唔聽而家歐洲係中國嘅黐線嘅即 係。其實我哋之前舊節目都講過下南海嘅，唔知爆曬記唔記得啦？好啦，咁我 嗰陣時個島都未起曬嘅，即係嗰陣時講，即係講依樣嘢，機場都未起好，而家跑道都好曬啦。 係啊，嗰陣時已經話係一個長期衝突嚟噶嘛？你覺得這個會係？咁我想 recap 翻，其實嗰陣時講咩少少，因為我覺得應該有啲聽眾未聽過，或者即係都好耐之前嘅事咧，可以 recap 下嘅。咁咧，當時咧我講比喻咧，就係話咧，其實你美國佬唔係一個正義之師啦。咁你好多國家俾人侵略，佢都唔理噶啦。簡單就係西藏啦，係嘛？佢唔插手西藏嘅。咁點解南海呢度咁緊要啫？或者皮仔你可以講下從中國嘅角度啊，一陣間。咁我講而家講下美國嘅角度咧，就係基本上美國政府咁佢最大嘅任務呢就係、是、維持美國人嘅生活方式嘛。咁你維持美國人生活方式呢，你就要起周圍有好多，即係佢哋用嘅資源呢係好驚人嘅美國。你要起全世界呢都攞好多資源返去美國俾美國人用啊，俾佢哋包括生產同埋消費啦。咁但係你美國佬呢係唔會話，即係佢唔會話去打你個國家，打你個國家呢就搶你嗰啲石油啊咩。所以呢啲人話譬如佢哋係貪南海石油啊，或者係中東嘅石油呢，我覺得係即係唔係呢樣嘢嚟，唔係嗰個層次嘅。而係呢就佢哋呢就基本上就好似一個賭場嘅老闆咁，好似何鴻燊咁， 最紧要呢就係、唔怕你精，唔怕你黐，唔怕你呆，只怕你唔来，你嚟就得啦。至紧要你玩，至紧要你嚟玩同埋用佢啲筹码。咁佢呢就喺呢个世界上面呢就维持秩序嘅。 嗯。 咁你想象下呢就係话佢使乜抢你啲石油啫，你用美金就得囉。你用美金佢咪可以印啲美金嚟买你啲石油囉。咁所以佢就係咁简单㗎嘛。咁你咁呢个地球係佢嘅。咁你而家南海嗰單嘢即係點呢，就係话即係其实係抵足到美国嘅底线嘅。即係等于就係话你喺航新入咗去葡京嗰度，喺葡京门口嗰呢就摆张台喺度，自己喺度开鱼虾蟹档。咁呢就係咁你话嗰个睇场揼唔揼你呀，一定係揼你㗎嘛呢样嘢。所以係所以即係从一开始我就话係打係唔出奇嘅。甚至话必定打嘅，除非中国缩。咁但係就係估唔到佢缩得咁快㗎嘛，缩到咁快得咁紧要嘅，好似即係已经准备咗嗰一套，即係好明显係已经准备咗一套书词出嚟，等半咗跟住就缩啦咁样。咁你觉得中国係点睇呢，阿肥仔对于南海呢个位置。 其实我諗首先要即係要大家諗下嘅睇下嘅，就係究竟南海同中国嘅关系系乜嘢囉。即係唔讲话佢叫南中国海咁样啦，咁但係而家其实无论经济上呢，其实南海对中国嚟讲呢系佢嘅经济命脉啦，可以叫做。因为即係无论系即係习近平佢几年前佢即係过度讲緊一带一路呢同埋亚投行嘅时候，其实佢所讲嘅一带一路呢系沿住譬如话举个例印尼啦，譬如话菲律宾啦，譬如话印度啦，周边即系东南亚嘅国家，连带到去中东啊，非洲啊咁样，跟住即系呢个系佢所讲嘅海上丝绸之路。咁同一时间，佢哋都有一个嗰、那个叫做一大经济体，即系譬如话讲紧系俄罗斯啊，一啲嘅东欧啊嘅国家咁样。咁其实呢一切咧，即系从一个经济角度嚟睇咧，即系航运或者入中国嘅地带咧，即系如果从海上去嘅话，系只有南海可以做到嘅啫。 即系经过一定要经过南海呢个 region 先至可以达到呢个目的。 咁其实佢亚投行大致上就话，佢帮你起啲基建，佢借埋钱俾你，咁样系咪咁样啦？ 可以咁讲啦。咁一带一路呢样嘢咧，成日习近平去访问呢啲国家嘅时候，佢成日都同佢讲话呢啲系战略，即系同佢哋之间有啲个战略伙伴计划啦。咁但系同一时间，要知道其实各个国家都唔妥中国噶啦，你全部都根本个个都唔想中国担大旗，个个都好似俾佢食住咁样。 我的推论好简单嘅啫，喺个一带一路咧，就系必定失败嘅。咁但系我的推论咧就系sometimes too simple。个推论方式系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嘅。原因好简单咧，就系、是、其实你呢个一带一路呢条同埋亚投行呢条桥咧，其实系抄美国佬噶嘛。即系美国佬系由70年代开始做到而家嘛。咁嗰啲国家咧，一系就美国佬搞唔掂，一系咧就系濑个嘢，濑个美国佬嘢。咁喺个情况之下咧，咁点解佢美国佬都搞唔掂？即系可能佢哋每个国家有自己各个唔同嘅原因嘅情况係造成呢样嘢，或者佢本身嗰、那个佢自己本身民族主义好强嘅，或者佢本身好贪腐嘅，即係每个国家有唔同嘅情况啦。例如美国印度从来都唔摆系比较独立㗎嘛，佢系唔亲美。咁呢个情况之下，咁点解美国佬都搞唔掂嘅嘢，用同一条桥你大陆佬可以搞掂呢？点解人哋连美金都唔要，要用人民币呢？人民币嚟做咩呢？攞啲人民币我到而家都唔明白，就係咁简单㗎。同埋唔怕直啲讲啦，大陆人系蠢啲㗎嘛，你明唔明啊？咁你人民币都唔要，你班人又系蠢啲嘅，咁你点会搞得掂呢？所以其实即係我呢个 too simple sometime naive 嘅推论，就係其实一带一路系几乎系冇可能成功㗎。 都个伪命题囉，只可以话。 係，只可以话。 偽命題，我都覺得係。 而家佢起曬咯，啲嘢咁點啊？叫佢拆翻啊？冇得拆翻嘅喎，到最尾。佢都起曬機場啊，起曬碼頭啊，成啊咁樣。你而家同佢講話，喂，依度唔係你嘅喎，咁佢點啊？ 唔係，我覺得會駛入去㗎啦，嗰啲船，即係你，即係其中一個可能就係其實你菲律賓嗰啲船會駛入去咯，即係或者係漁船又好，軍艦又好，咁其實菲律賓係隨時係可以發動一場代理人戰爭㗎咯，你講，即係由菲律賓帶頭。咁點解係菲律賓帶頭呢？咁我記得上次我哋都討論過呢樣嘢嘅，咁呢尼地 Sam 呢另一個主持呢當時嘅佢就講呢就話係嘩大佬菲律賓你睇下嗰啲即係人質事件呢嘩大佬你睇下嗰啲差佬幾弱雞點搞啊點搞啊但係呢咁我就唔係咁睇嘅即係其實我呢當時呢就冇講到點解我覺得菲律賓呢係打得嘅原因其實呢就好簡單嘅因為我自己呢就係又喺菲律賓呢住過幾個月菲律賓呢就係點樣呢就係你去每個商場呢嗰、那個食蕉呢都揸住支 AK-47 嘅咁呢我哋呢就成日傾到底喺菲律賓殺一個人呢要幾多少錢呢估計都係$100都搞掂㗎喇我諗。喺一個咁樣嘅國家呢佢打仗呢係冇成本嘅幾乎。兼且呢佢可能如果得到美國嘅扶持呢佢隨時係有經濟利益嘅去即係你當係陰謀論啦點解由菲律賓去提出呢個仲裁唔係越南唔係其他國家即係有理由㗎喇。咁其實係可以發動一場代理人戰爭喺南海嗰度。咁你咁而家人哋判咗係佢即係幾乎係佢㗎喎嗰度。咁佢係可以洗船入去啊甚至乎戰艦啊其他嘢都可以洗入去㗎喎。咁點呢咁慢慢睇喎呢件事。咁咁我回應返肥仔頭先講呢個好重要嘅經濟戰略價值啦南海呢度同埋一帶一路呢度。咁其實呢樣嘢呢因為呢、這個亞洲嘅呢個經濟價值呢咁樣美國佬都係睇到呢樣嘢㗎嘛。咁所以我哋之前都講過呢就係08年嗰陣時係美國係佢哋叫 pivot 啦即係將嗰個戰略轉移嗰、那個全戰略重心轉移返回歸亞洲嘛。即係咁其實好合理因為你歐洲唔使你搞㗎係咪先。咁你非洲就仲係低發展啦南美又係都係咁㗎啦。咁其實咁嗰啲南美咁咪古巴嗰度咪建交啊嗰啲囉咁因為你亞洲你一個無升緊嘅一群無升緊嘅中產階級嘛咁同埋你係搞得起㗎嘛嗰度嗰個經濟價值係大㗎嘛咁另外呢就係因為嗰個中國嘅由呢個韜光養晦轉咗做呢個大國勃起同埋呢個敢於亮劍嘅時候呢是即美國好唔信你㗎嘛。咁你好明顯就係話你跟住就係搞咗 TPP 啦第二就係大量設廠啦。咁其實對於美國嚟講好簡單㗎嘛就係你中國嗰個用途就係一個 supplier 㗎嘛。咁佢就係諗住要設出嚟咁佢啲廠咪要走囉跟住。咁你而家富士康啊日本嗰啲 Toshiba 咪走晒囉。 佢唔用你咪去菲律賓囉。 去菲律賓啊或者搬去印度啊咁樣。或者甚至乎搬返去美國自己當地生產因為佢要重振工業㗎嘛。咁你係囉呢個好合理嘛你將嗰個戰略重心返去亞洲咁你中東嗰邊又亂七八糟之餘咁佢又開始又發展新能源啦同埋佢係甚至乎而家美國係石油出口國添啦。點重提呢樣嘢呢咁當時呢就美國呢就金融海嘯啦咁但係中國呢就以呢個投資基建去刺激經濟呢就繼續上升啦。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就即係其實今時今日嘅資爆呢就係由當日嘅伏線開始做到今時今日嘅資爆啦。咁另外一樣嘢要提醒大家就係其實當時做呢樣嘢嘅呢就係當時嘅國務卿希拉里亦都即係而家嘅美國熱門嘅民主黨嘅總統候選人即係話呢如果希拉里上場嘅時候呢 呢個政策咧係會繼續落去嘅。咁如果 Donald Trump 就唔知啦，就唔知道會係點樣。系咯，咁样咯。 咁但系，咁就系而家我见到，即系譬如我睇新闻啊，譬如两岸新闻嘅话，你见到真系唔净单止系菲律宾啊，譬如话日本，头先阿肥仔都有讲过，日本同埋美国都喺度派舰喺度快行去，而家台湾都插入去咯吓，台湾都谂住派下啲军舰去南海兜个圈咁样，即系摆明系润你大陆咁样，所以即系依坛嘢都会仲会搞多一阵，即系虽然我哋话搞即系打唔起啫，咁但系都会产生某一啲嘅即系紧张气氛。 台湾会选择使战舰入去咧，其实当时个仲裁案系即系个仲裁嗰度咧，佢讲紧话因为佢哋。起嗰啲基建咧，中國佢 claim 嗰啲係即係嗰啲本身係一個島嶼，咁但係個仲裁裏邊就講話，如果佢地理學嘅嘢咧，就話如果嗰啲唔係即係潮漲嘅時候唔會被淹沒咧，嗰啲就係島嶼，但如果會被淹沒，只不過係一啲 礁石， 係啦。咁樣囉，所以先至因為 所以中國先至擴大嗰、那個令到佢成為一個島嶼咋嘛。 係啦，但係其實當時其實台灣係有個太平島喺嗰度㗎。係。係囉，咁而咁樣呢、這個裁決其實都同時會影響到台灣嗰個嘅太平島嗰個嘅 擁有權。 如果真係唔打嘅時候呢，即係你除非係中國縮囉。即係你一定係到即係完全係当即系人哋去到你嗰个岛隔篱啦，你都冇反应嘅，咁样唔打咯，咁样咪系咪先？咁但系你点喂大佬？咁你点同人交代？点同啲 咁同十几亿市民 交 代 嚟 啊？ 真系 转晒头像啊，大佬！而家同我讲话叔吓，咁点啊？ 点样咧？ 真係可能要 join 嗰個即係第一屆向中國道歉嗰個比賽喎。 不過睇個格局都係縮嘅多。 吓縮呀，即係呢個強國鳩縮嘅。南海講到呢度啦，都講下香港啦，喂香港都多事發生啦肥仔。咁但係即係依排啲新聞又都幾多講 ICAC 呢單嘢喎。 基本上呢一個 ICAC 個頭啦，咁佢就因为当时被怀疑被传话，因为调查梁振英嗰 五千万 嗰单嘢缘故咧，就疑似被邓东姑啦冇得升，而家就咁佢喺 ICAC 嘅时间，其实都我觉得都叫做好难行噶啦，之后条路都咁同埋而家个首席调查员都走埋啦，可唔可以话？因为其实 ICAC 系直属梁振英嘅。 咁啊唔啱啦，你直属梁振英，你又唔好查梁振英啊嘛，啲规矩 太老细咁样，我哋真系 边人叫你查老细噶？有冇搞错啊？睇够韩志未噶你？ 我又睇到评论啦，咁啊，其实我觉得讲最好就系阿皇上啦，即系其实佢讲翻就话，即系 ICAC 都不嬲都系废咗噶啦。自從回歸咗之後，你大家聽翻，我唔記得係打緊公主神定係粵語政治嘅，大家自己攞翻嚟聽翻啦。咁但係我想喺呢個離地性探討度咧，咁我哋先講翻啲基本嘢噶嘛。我想就係講翻啲基本嘢啦，今次又係就係話，其實一路以嚟香港政府，即係無論港英或者係特區，佢嗰個宣傳就係、是香港。咩好香港好在有 ICAC。 胜在有 ICAC。 香港胜在有 ICAC。咁呢个其实是一个好聪明嘅一个关公手段嚟。 佢完全代表咗我同大陆嘅分别。 係呢个你代表咗同大陆分别。呢人都系啦，你同邻近国家分开咗啦。有一個影襯的作用啦，簡直是。咁另外咧就係話，當你去宣傳呢個香港勝在有 ICAC 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宣傳緊成個香港政府嘛。即係話你宣傳緊一個部門嘅時候，你就 你嗰個 branding， 你個你嗰個有個涟漪咧，你係波及成個政府，就係話其實你講緊成個政府係好廉潔噶嘛，所以一個好聰明嘅公關宣傳。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呢樣嘢其實係唔應該係咁嘅咯。點解話唔應該係咁樣咧？就係話其實 ICAC 你講到尾都係一個政府部門嚟啫嘛。咁你一個政府部門，當然你需要係佢係優秀，或者係需要佢運作良好，當然係咁咯。例如你天文台咁，你當然你 expect 佢嗰啲天氣預測係準確㗎啦，係嘛？咁 ICAC 都係一樣咯。咁但係問題，當你一個政府係咪廉潔，你一個社會係咪公正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去靠一個部門，因為點解咧？因為一個所謂嘅政府部門咧，即係個公務員嘅政府部門，或者點樣講咧？應該係一個行政你英文點講啊？呢度一個 department， 你都係叫 department 咁樣 講 啫，係 嘛？都 係 一個部門。 係一個你唔可以靠一個部門，因為一個政府部門咧，咩叫政府部門？或咧就其實係為一個官僚架構咧，就係話其實佢運作係。佢運作主要就係話，譬如佢會好，佢特色就係佢會好講 process， 要講好講程序啦，因為佢使嘅公帑啦，即係基本上佢係一部機器。 嗯。 咁當然我哋需要一部機器運作良好嘅機器啦，政府係需要係一個運作良好嘅機器。 但係咁講喎，佢其實 ICAC 其實 stand for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你佢好注重呢樣嘢就係 independent， 即係佢其實 supposedly 佢唔應該係被，即係雖然呢個係一個政府架構，但係佢亦都另一邊相佢係獨立於呢個嘅政府架構當中去 oversee 成個運作㗎喎。 冇錯，咁佢獨立於成個政府架構，所以佢咪直接under 特首咯，或者係直接under 港督咯，所以要議政視聽嘅咧，就係大家要香港人要明白呢個係一個機器咯，即係而我哋所謂咁其實可以撐開少少講咧，就係話其實咩係公務員嘅精英咧？公務員嘅精英其實就係掌握呢部機器嘅精英咯，就係你好清，即係咁呢部機器嘅時候，你要好清楚佢機器嘅運作。你一個機械工程師好叻嘅機械工程師咁樣嘛，咁你呢樣嘢呢個為之公務員嘅精英嘛，咁但係你呢部機器你點樣去運用佢，你點樣呢部機器你愛嚟生產乜嘢，如果係一部交通工具，呢部車你要揸佢邊度，咁呢樣嘢就唔係公務員可以決定㗎嘛。咁所以譬如如果你公務員你要建政治中立，你唔可以俾你自己嘅政見影響到你嘅工作啦。如果你喺澳洲你就會係咁樣啦。如果你喺香港你喺一個長期政治壓抑嘅社會，其實公務員嗰當地嘅公務員可以話係佢哋會挑選一啲唔單止需要政治中立，而係甚至乎係冇一個即係一個比較弱嘅個人意志嘅人先會做得到一個好嘅公務員。因為你嗰個情況係比澳洲更加敏感㗎嘛。你澳洲你都係做返公民啦，起碼可以你可以表達你嘅政治意見，通過你嘅選票。但係香港冇㗎嘛。所以其實你適合做一個優秀嘅公務員，你必須係一個冇乜即係冇乜思想嘅人嚟嘅，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公務員嘅，喺香港係。咁呢啲人係咪可以叫做精英呢？咁呢個係，咁我話俾佢答案就係，俾到大家答案，話俾大家聽嘅就係，公務員嘅精英就係類似一個你懂得控制呢部機器嘅精英。咁邊個去決定呢部機器點樣用，點樣去生產啲咩？如果佢係生產嘅點樣用呢？就係政治人物嘛。咁你如果政治人物，香港嘅政治人物其實得一個，主要嚟講就係得一個，就係個特首同埋佢委任嘅。 我想講黃毓民添，不過唔緊要。 即係黃毓民都係，但係問題你立法會香港係行政主導㗎嘛，所以你其實立法會議員嗰啲係其實係冇係完全冇實係冇實權㗎嘛。咁嗰啲所以立法會基本上可以唔計嘅。所以其實真正政治人物只有得一個，就係嗰個特首同埋佢委任 佢委任嘅人。咁、如果你呢个民主国家咧，咁你呢个政治呢、這个呢啲政治人，即係我哋知啦，我喺澳洲即係嗰啲我哋選出嚟嗰啲 MP 啊，嗰啲議員啊、首相啊、反對黨、執政黨、反對黨嗰啲就係政治人啦、啊。咁佢哋我哋人民就係通過佢哋去控制呢部機器，去控制呢部機器要生產啲乜嘢，要去做啲乜嘢嘛。 嗯，即係你意思係最終嗰個主控人雖然係嗰個政治人物，但係呢班政治人物 supposedly 係一個有一個民主社會去推舉出嚟嘅，所以都係喺返呢個即係其實係個 power 都係喺返人民手上，係咁嘅意思。 係咁嘅意思啦，即係話其實最終嚟講，你嗰個手你嗰個決定操控者就係個政治人物嘛。 嗯、 你係同嗰個你就同嗰個機器冇關㗎。如果你喺民主政府嘅，咁操嗰個政治人物就要包納咗人民嘅意見去運用嗰部機器囉。咁、如果你喺香港嘅時候，咁咪唔係囉。咁咪就係佢咪要向佢選佢出嚟嘅人去負責任囉。所以你 ICAC 所以從來嚟講，香港就唔係勝在 ICAC 可以咁講，就係、是、話香港喺港英時候點解佢會 work 啫？因為佢直接 report to 港督嘛，咁港督就係向英國嘅國會負責啊嘛，咁其實英國國會就係一班政客嚟噶嘛，咁其實香港其實從來最咩最咩嗰句咩？香港勝在咧就係有一班政客。其實從來就係咁樣，香港咧先至會 work 嘅，而唔係勝在有 ICAC， 當然係就係英國嘅英國佬嘅，即係呢個宣傳真係做得好啦，咁樣將呢個政治所有政治嘅運作完全隱藏咗喺完全隱藏住咯，所以先至會有勝在 ICAC。咁呢樣嘢係緊要，因為你要搞清楚呢樣嘢，你先至唔可以，你先至。知你要 fix 啲乜嘢嘛？ 嗯，咁所以你就會明白點解而家譬如話，即係主權回歸咗之後，即係依個 ICAC 越嚟越顯唔到佢嘅作用嘅原因就係咁解啦。 必然嘅呢、這個， 嗯， 呢、這個係必然。國家係由一個政治人物去領導咧，而唔係熟悉嗰部機器嘅公務員咧。咁頭先呢個比喻本身都講咗啦。咁但係同埋呢樣嘢好合理嘅，因為其實由我啱啱睇緊阿台長介紹嗰本書咧，叫《西片》啫。即係其實由星星開，由呢個星星，大家仲係猿人嘅時候開始咧，嗰啲已經係咁樣噶啦。就係、其實嗰啲一個領袖咧，佢做緊一樣最困難嘅嘢，比呢個控制一個政府機器更認識一個政府機器更加困難嘅嘢，佢就係搞掂班人啊嘛。你搞掂翻成個社會嗰啲人，你先至可以領導呢個社會，同埋咁你先至有權去運用呢個機政府機器去達成呢班人嘅願望。咁呢個係最基本嘅ABC 啦，我諗係。 而家其實而家我見到譬如話新聞賣呢，譬如 ICAC， 咁我佢內部即係知道呢兩條友走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好多嘢佢哋唔講得，但係你見到佢哋嘅回應就知道其實即係裏面有好多嘅嘢我哋唔可以知道，但係即係其實矛頭都而家都係指向因為係查緊梁振英呢單案，所以先至會有咁嘅事情發生啦。 喺電視上面見到譬如話佢阿專員白韻綠啦，咁佢嘅解釋咧就係話，因為李寶蘭嘅表現差，咁所以咧就先至停止咁樣署任佢為一個執行處首長嘅。咁因為其實咧佢呢度裏面有冇內情咧，就冇人知道。但係即係之前梁家傑都講過嘅，佢都話即係呢件事咧其實就係唔關政治干預咧，就肯定假噶，其實肯定啦呢樣嘢就。而最終即係都因為呢件事咧。報道出咗啦，就話因為佢引起一大批廉署嘅人不滿啦，咁同一時間就杯葛咗佢嘅周年晚宴，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內裏係咪有其他嘢呢？咁冇人知啦。咁當然白韻綠喺度兜啦，就話即係梁振英冇俾個意見啊，冇參與嗰個決定啊，都係即係因為一啲嘅個人私隱嘅理由就冇交代翻。即係李寶蘭係咪真係工作表現唔達標啊？係咪真係做錯嘢啊？咁樣咁其實 因為廉署是直接 report， 即是直接報告給特首這件事、嗯、即是他中間是沒有一個機制是保障到廉署他本身的 integrity 的。 是執鬼了他啦，算啦。都沒 有。即是他現在連個首長又沒有了，那他現在個首席調查主任又沒有了，那其實他等於同一間 Starbucks 沒有分別的。 是 ,ok。 咁咪等下一屆下一個特首都係查查呢一個囉。 係咪而家查都係㗎，次次都係支持。 貪爭啊，許仕仁啊。 係啦，之前嗰個查之前嗰個啦，而家個查之前嗰個咁樣，一路咁推落去啦咁樣。咁即係梁晶如果繼續做嘅話就冇得查啦，咁嘅意思。 冇囉。咁佢中間又會落台嘅。 喂，咁今個禮拜講到呢度啦，喂下睇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Okay. Okay, 好， 拜拜。 拜拜。